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还要关注呼格案。最近呼格案的追责问题再次回到了舆论的视野，为什么呢？是因为两名法官被任命为呼和浩特市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而这两位法官正是当初呼格案的一审法官。那这个新任命的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哗然，有评论说两位法官逆风飞翔，在呼格案平反之后，判案的两名法官又顺利进入审委会，这和公众期待的错案终身追责相差千里。那这样一起轰动全国、进入了两高报告的案子，有没有进行全面和严厉的追责？明明已经是冤案，但对司法官员的问责却往往难以启动，原因在哪里呢？今天节目还要关注王林。王林被抓已经不是新闻了，我们节目也在他被抓之后呢，第一时间分析了他涉案的法律问题。但是前一天又爆出了一则新的消息，王林律师透露说案情将有重大逆转。那这重大逆转指的是什么呢？将转向哪里？意味着什么？律师突如其来的这句话可谓是吊进了舆论的胃口。案件疑点重重，疑问多多，证据频出，真相迷离，此案对司法机关来说面临何种考验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近日，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两名法官胡尔察、龚静为呼和浩特市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消息一出引起了哗然，因为这两位法官正是当年呼格极乐图案的一审法官。这一消息使得呼格案的追责问题再次回到了舆论的视野。法晚记者就此采访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前副局长贺峰，他表示对呼格冤案的追责始终没有停止，调查范围涉及公安机关、检察院和两级法院相关的责任人。他表示追责牵扯的人员比较多，调查需要认真细致，大家应该给办案 单位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另外，据他透露，当时呼格案专案组的重要成员、前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已经被免去侦查员和市局党委委员的职务。另外，据报道，该市中院表示，这次法官任命是工作需要，属正常任命，不是升职，追责还没有出结果。任审委会委员并不意味着不追责。那新华社在回顾呼格案时报道说，1996年的4月9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宿舍边的女厕所内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的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61天之后，法院对呼格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2005年的时候，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他交代的17起案件当中，就包括了当初4月9号的女尸案，从而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在2014年12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1996年的时候，这个女尸案侦破以后，包括冯志明在内的多位警官因为迅速破获大案而获集体二等功。2011年任呼市公安局党委委员，2012年任呼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4年12月7号，因为涉嫌职务犯罪，时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冯志明被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接受调查。那冯志明被视作是呼格案启动追责以后第一个被调查的责任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舆论所知，当年办案人员被调查的也只有冯志明。那么对冤案的责任的调查到哪一步了呢？结果什么时候公开呢？不可否认，呼格冤案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然而厘清大环境与个人的职责，从来就是冤案纠偏必须面临的选择，这也是考验着相关方面对冤假错案纠偏的理性和诚意。那么这个新闻也很多网友也发表了看法，说在明知呼格案是错杀的情况下，该院不去追责，这么长时间也不做出问责处理，反而还授予了当年错杀案件的审判员为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之职。虽说是同级，但是却掌握着生杀大权，令人质疑该法院以行动来对抗呼格案的认定和处理。还有的说，既然能够提拔两人，说明他两人业务知识很高，既然业务知识很高，应该能够辨别是非，既然能辨别是非，为何当初要判死刑？还有的说，虽然不追究责任，是不是觉得那不是一条人命呢？如果再提升，那是不是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冤枉的人死在他们手里呢？那还有的说，法官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们也是执行上面的规定，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那按这样的逻辑，出了问题都不需要担责了吗？也有的评论说，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也未必算是升官，但是在去年1月，也就是呼格案遭到舆论的持续质疑，真凶赵志红已经落网9年的情况下，两位法官却逆风飞翔，胡尔察从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升任至执行监督庭庭长，龚庆也从副庭长升任到了庭长。那如今在呼格案平反了以后，当初判案的两位法官又顺利进入了审委会，这和公众期待的错案终身追责相差千里。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林新沃邦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你好。 嗯，您曾经也做过法官哈。 对。 您看到这个新的任命消息，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第一感受，我觉得我应该和大众，就是一般的网友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嗯。 毕竟啊，在这个事件中啊，当时在两会期间，内蒙古自治区这个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曾经说过，对制造呼格案的这个责任人涉嫌犯罪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了， 嗯， 说尽快会公布， 当时是表态的， 对，是表态的，并且呢，这个高院的这个发言人也对这个事件的也做了一个表态， 嗯， 说实事求是，有责必究，有错必罚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时至今日，两级法院以及检察院并没有一个 明确的态度对这些人进行一个追责、 嗯嗯、 反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啊这个审委会委员并不是一个行政职务、 嗯、 但至少它是代表一种荣誉的、 嗯、 那在中院啊，一般的法院是要有副厅级以上的这个级别才能有资格进入这个审委会的、 嗯、 并且审委会决定的是本院里面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的讨论和决定、 嗯、 那么这肯定是一种荣誉。在这种时候大家在期待一个结果，就是对这个冤案追责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反而出现一个这样的任命、 嗯、 肯定是不是恰当的时机。 嗯， 我认为是这样。 嗯，那么刚才你也介绍他的职能其实是来判断分析一些大要案和难案件。 对， 你必须是副厅长以上人来兼任的。 对， 来担任的。 对， 那 优秀的副厅长。 优秀的， 对、 嗯、那给我们分析一下，就面对一起冤案，如果是倒查追责的话、 嗯、 都追谁，从哪儿追起呢？ 嗯，如果是一个冤案的话啊，一般啊是在公检法的司法机关进行追责。 嗯， 现在呢，公安局对当时制造冤案的这个冯志明已经免职了、 嗯、对对对， 至少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在检察院和法院一直拖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态度，也没有一个给公众一个交代一个结果，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但是这个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追责制度里边啊，没有一个详细的制度。至于应该追谁的责任，追到什么程度，他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定，这就是咱们这个在法律方面的一个空白。 嗯 嗯， 那像呼格案件，现在冯志明已经被羁押了啊，他是当时呼格重案组的重要组成人员之一，负责人之一。 对， 那他是被查的，那就到了法院和检察院，现在人们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两位法官身上，他是一审法官。 对， 那么说他们该不该承担责任，如果严格来讲追责的话。 嗯，还是刚才说到的问题、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上对这方面是有空白的。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追责的问题啊、嗯、只是说自查自纠。那在这种情况下、嗯、两个法官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嗯、 就是由法院自己说了算。所以说 自查自纠。 对、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想要判定这两个法官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嗯、 谁也没有办法、 嗯、 没有标准、 嗯、 对、 嗯、 没有标准、 嗯、 这是一个麻烦事。 嗯，那如果说追到责任的话，这个人会担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嗯， 可能会担什么样的罪名？ 罪名的话现在没有、 嗯、 但是一般这种情况，如果他确实在这个这个冤案里边有责任的话，至少要调离， 嗯， 或者是辞退， 行政 等等 方面的。 对，都是行政方面的。 嗯， 嗯，像这个冯志明他是报道说是涉嫌职务犯罪。 嗯，对，这 个刑事责任了、 这个、对，但是最后冯志明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嗯，还要看侦查的结果，关于这个案件、 嗯、 他要承担的责任。 嗯 嗯， 那现在明明已经是冤案了，但是对这个司法机关的一些追责还是难以启动的，不光是一个呼格案件、 嗯、 很多案件都是被披露了啊， 对， 现在追责还没有一个结果，虎头蛇尾，那么您分析原因在哪儿呢？ 我认为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在内部的机制问题。他现在启动一个冤案的追责都是特事特办， 有一个就办一个，马上办。 对， 对，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制度。我认为这个冤案追责制度至少它要形成制度和规定。 嗯， 嗯， 这样才能做到每一个冤案，每一个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或者是公安局的人员、 嗯、 都会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就会有一些警觉、 嗯、 啊，就会注意一下、 嗯、 啊，我应该怎么按照法律的程序， 对对对， 严格的办案。嗯， 那现在是不是从立法上还应该有一个 对 措施？ 对，我认为是应当是在立法上有一个措施。 嗯，那就专门对这个专门有个部门来负责冤假错案，那个自查自纠可能会导致很多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会出现这种问题，并且在公众认为，即便你是真是就确实是在自查自纠的过程中并没有偏颇、 嗯、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又当裁判员、 嗯、 又当运动员的情况、 嗯、 也会导致大众认为你没有实事求是的办理这个案件。 即便你有查了问题也处罚，但你让大众很难信服。 对，因为你自己查自己嘛。 嗯， 就我认为如果要是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更容易服众。 嗯，或者是异地。 对。 嗯，如果 这是一个办法吧。 如果有立法的话，会规定一个部门专门来负责这样的一个 对 冤假错案的追责。 对， 嗯，现在可能这种自查自纠还存在很大的弊端。 对， 或一些地方保护。 对， 导致很多追责问题现在虎头蛇尾。 对， 没有结果。 是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就是依法治国。 对， 那明确提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嗯， 那么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冤案的追责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比如说法院这块、检察院这块、公安这块。 嗯，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健全成熟的一个冤案追责的机制。 嗯， 具体到由哪个部门、哪一级的主管的这个主导调查和问责官员的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目前的这个冤案追责的这个问题啊，只能停留在特事特办的这个阶段。 嗯 嗯。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王林的律师爆出，相对网上传言，案件将有重大逆转。最近有关王林的消息都是备受关注，我们节目也在他被抓之后第一时间分析了他涉案的法律问题。那前天有关事件的新的消息又爆出，他的律师说案件将有重大逆转。据了解，王林因涉嫌非法拘禁罪在7月15号凌晨被拘留，羁押在萍乡市看守所。前天王林的两名辩护律师与王林见面一个小时，是自由会见，警察不在场。律师表示，相对于现在在网上的传言，案件将有重大逆转，为了不影响公安侦查，现在不便披露。那重大逆转指的是什么呢？律师突如其来的这番话可谓是吊进了舆论的胃口。在王林被抓之后呢，就有媒体披露了邹勇被杀害的细节，嫌疑人绑架邹勇之后将他杀害，并且将邹勇在一个砖瓦厂里用柴油焚烧，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而没有能够烧尽的骨头被他们抛进了鄱阳湖。但目前警方还尚没有对此进行确认，对于邹勇的死亡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发布。据媒体报道说，邹勇的前妻17号被萍乡警方告知说邹勇已经确认死亡。邹勇被绑架失踪后，王林被怀疑是买凶杀人的凶手。那现在呢，萍乡还传出了一种类似于无间道的猜测，说由于王林向其催要款项，黄玉刚等人或者已经被邹勇策反了，那之后邹勇和他们呢就导演了这个案件。但这种猜测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深圳台的报道。 2年前，由于长期隐匿商圈，与多名高官明星合影、空手变蛇等神乎其神事件，一下子把这位气功大师推到媒体的风口浪尖。同时，从2013年开始，王林陆续被曝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涉嫌非法行医等。不过，涉嫌多宗罪却能一直安然无恙。本月9号，江西萍乡市安源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称萍乡市民邹勇被不明身份的人员绑架杀害，并碎尸抛湖。而这名邹勇正是江西天宇燃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林的关门弟子。由于双方纠纷，王林与邹勇师徒开始了长达2年的互相揭发举报过程，两人多次因为财产纠纷闹上法院。目前香港公寓楼案邹勇胜诉，深圳别墅案王林胜诉，茅台酒纠纷案目前尚未宣判。昨天记者再次来到王林位于深圳罗湖的别墅，发现王府大门紧闭， 从深圳罗湖警方获悉，王林被带走的时候，深圳警方未接到江西警方通报，而是直接被带走。记者联系到江西萍乡市安源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其表示，目前涉案的浙江温州人刘峰、江西上饶人朱立通两人在7月14号被抓获，他们对杀害邹勇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深圳人黄玉刚已经是香港居民的王林被指涉及此案，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对他的整个这个案件的案性是绑架杀人嘛？王林现在在我们的公告里面，他只是涉案，具体到哪个程度，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必须把侦查终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或者说，近期如果我们有最新情况，对外进行通报。 而另一位涉案人员黄玉刚，记者上网查找资料显示为深圳中银海投资广利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深圳市芷江商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但目前未有任何证据表明以上提及的黄玉刚即为涉案人员黄玉刚。 好，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从所谓大师到涉嫌绑架杀人的背景。16号江西警方发布消息说，气功大师王林因为涉嫌绑架杀人案被调查。2013年以来，因为陆续被曝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涉嫌非法行医等等，并且和官员、明星等政商娱乐圈人士多有交集，王林一直被社会关注。那新华视点的记者调查发现，王林虽然涉嫌多个罪名，却一直安然无恙，甚至招摇过市，引发了质疑不断。7月9号的下午3点钟，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接到报案说，萍乡市市民邹勇被身份不明的人绑架，经过警方侦查发现，刘峰、朱礼通有重大作案嫌疑。7月14号晚上，警方将二人抓获，二人对绑架杀害邹勇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警方进一步了解到，深圳市人黄玉刚和王林涉嫌这个案件，死者邹勇呢曾经是拜王林为师，两人关系密切。王林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空盆来蛇、断蛇复活、凌空提词、徒手断钢筋等等所谓气功绝活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他的气功还被称作是有治病的神奇功效。2013年王林接连被举报涉嫌非法持枪和非法行医。那而王林和他的关门弟子江西商人邹勇的是非恩怨，则是王林事件的导火索。2009年邹勇交给了王林500万元拜师费之后呢，就成为了他的弟子。此后呢，还陆续被王林索要了近3000万元的财物。由于双方的纠纷，师徒二人开始了长达2年的在媒体互相揭发和举报。王林涉嫌杀害邹勇的这个案件的披露呢，以一种令人诧异的方式为二人的恩怨画上了句号。一些知情人士认为，这所谓大师王林确实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能量，这种能量其实是源于他经营多年的证券商脉、证券的人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仲在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和这位大师打得火热，除此之外还有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新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等落马的官员。一名知情人士一语道破了天机，说有的人呢是真的信他的功夫，有的人是其实装傻，目的是想进入这个圈子。事实上，王林有时候真的能帮人平事儿，靠的就是圈子的人脉力量。那目前王林案件出现了所谓重大逆转，指的是什么呢？要转向哪里呢？这位律师的话可谓吊进了舆论的这个胃口。那下面我们有请律师来进行点评。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林新沃邦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您好。 那作为律师，您分析这个重大转机可能是什么呢？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就是开始的时候啊，王林啊是以涉嫌杀人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的、被拘留的、 故意杀人、非法拘禁等等、 故意杀人。对，因为当时报道是说邹勇已经死亡了，所以呢是以故意杀人罪来涉嫌来做的拘留。但是呢，目前的这个状态呢，可能这个律师说的意思啊，应该是说有可能，因为在目前为止，邹勇是否真实已经死亡 还没 有 定 论， 还没有见到尸首。 对，所以呢，可能所谓的重大逆转是说涉嫌的罪名有可能是非法拘禁罪。 那这个量刑幅度就不一样了。 那这就要和邹勇的最后的下落应该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王林有没有证据直接参与了这项案件。 对， 那因为现在人们都觉得王林涉案了，那邹勇的死是和他有直接有关系的，但是这他的律师说了，现在针对网友们的传言，案件有重可能会有重大转机，就这个罪名可能会有变化， 对， 可能会有一些超乎公众们想象的一个结果， 对， 有可能会这样。 对，因为毕竟啊，现在就是网上宣传的东西和实际上公安局调查的东西不一定是都一样的。公安局对这个案件的调查的过程不可能向公众完全披露， 因为还没有侦查终结。 对，还没有侦查终结。 那现在说邹勇死了只是一个凭他们这个嫌疑人的一个供述。 对， 我们怎么把他弄死的， 有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这个邹勇确实死亡了，还没有一个定论。 那假设一下，王林有很多证据已经出来了啊，他什么给人家钱啊，承诺书啊等等，假设他涉嫌了买凶，那么他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如果涉嫌买凶的话，有可能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那要看王林当时买凶的时候所要求的是要将这个邹勇打死还是打伤来定罪的。 那么他当时有报道说他当时说了不希望把邹勇弄死，只是把他抓起来就可以了，不过现在很多证据还没有被证实啊。 对， 那最新的一个录音证据显示说王林好像对于邹勇被杀并不知情，那假设是这个情况的话，能作为他不涉罪的证据吗？ 不可以，因为王林说自己不知情只是一种口供，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一个口供，但是如果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王林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知情的，也仍然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那现在他的很多承诺书都曝光了啊，说比如委托黄运刚办理邹勇案件事宜的费用是1200万，免去邹勇人大代表之后会支付600万，公安机关抓捕邹勇之后会付清600万，还有说如果判了死刑的话愿意付500万酬谢。那有了这样的承诺书，现在都在公众面前了， 对， 能标志王林是有罪的吗？ 我认为不可以。首先啊，写这样的承诺书只是一种行为，书写的行为呢，我们国家是不惩罚这个思想犯的，那它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但是如果他把这个承诺书比如说交给了这个实际的委托人黄义刚了，黄义刚也确实实施了这些行为了，那他就要承担责任了。 但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个看看邹勇的这个死亡之谜解开了以后， 对，还要看其他的证据能不能够佐证他确实实施了这个行为。 现在不能一味的认为邹勇就是死了，那王林写了这承诺书把他弄死给你多少多少钱就证明他是一个嫌犯， 对， 还不够完整。 对， 现在看 不够完整， 不够太绝对了哈。 对， 那写这样的承诺书，这种巨额承诺书写的本身会犯法吗？ 不会犯法。因为他写了这个东西以后并没有比如说张贴在网上，这是一种行为，或者是说把这个东西给了某一个人，如果他自己拿着的话那不算是犯法的行为，他还是一个思想犯，我们国家是不惩治思想犯的。 但是当然了，你把他给了一个人又实施了一些行为， 那就是犯法了，那叫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所以这种东西不能随便乱写。 对，还是不能乱写的。 有可能会涉嫌一个刑事犯罪的哈。 对， 那目前警方已经启动了邹勇的这个尸体打捞工作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发布打捞的任何结果。另外据这个邹勇的家属被那个警方已经告知过，说目前还没有捡到尸体。那怎么样来判定说法律上这个邹勇就是死亡了？ 可以通过其他的证据佐证，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来推定死亡。 那比如说在尸体被分解了以后，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尸体的部位做 DNA 呀、或者。 对，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很多情况下啊，这个尸体可能就已经被毁掉了。 对呀、 连找都找不到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嫌疑人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仍然有可能需要承担责任。那还是要看其他的证据。 证据 对，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来以此来标准。 嗯嗯，那假设一直都没有找到这个邹勇的尸体， 嗯， 一样可以定罪的。 嗯，一样可以，但是要求就非常的严格。 嗯嗯，就通过旁证各种各样证据。 对， 嫌疑人 供述 还不行， 不行， 要通过其他的一些证据来佐证， 对， 进行完整证据链啊。 对对对。 那这个案件，因为王林这一段时间两年多的时间都是一直是招摇过市啊， 嗯。